印象。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辛辣慢客厅 ，Welcome back。Music Sherlock Mine， 全新出击， 南北共这 不必太早，亚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e，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Mine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张印，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麦。 Hello Hello， 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每个周末夜周日的晚上十点钟准时锁定 FM97.4 北京乐广播，收听只有在周六周日可以听到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日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问候大家周日快乐。2018年6月24号，今天晚上呢，我们有两个小时再次在空中相约，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从此时此刻开始就要忙很多事情了，对吧？一边呢，这个把耳朵好。这个倒出空来收听我们的电台节目之外呢，不要忘记把手也借给我们啊，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来说一说呢，今天晚上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会有怎样的祝福，怎样的心绪心思想要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节目来传达。也可以呢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里面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说到呢，我们的麦家族很温暖，就是呢，我们所有听节目的这么多年来的这个积累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啊，这个亲朋好友们啊，都在我们的麦家族里面。然后呢，在新浪微博呢有一个井号麦同学井号的超级话题，今年呢也被全新的升级了，我们的超级话题呢变成了这个超级超级超级话题了。也特别的这个值得庆祝的是呢，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要迎来我们麦同学超级话题的一周年，所以呢。我们也上线了一个一周年的活动，可以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呢你听节目的一些有趣的回忆，听节目的点点滴滴，好的坏的有趣的没趣的都可以呢写一写哈，就会有机会呢被我亲手挑到，然后呢把福利送给你。这是我们此次麦同学超话一周年的庆祝活动，那不妨呢从今天晚上正式开始好了。 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我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头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害羞，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你的爱太多，想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只剩一口。我温热着被呵护的感受，却又担心交完了要求。我尝着你话里面的奶。每句话都很可口又爱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有

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周日的版本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在新浪微博已经呢开始冒泡来跟大家集合了。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题当中，抢到今天节目沙发的是星岛沧海。星岛坐沙发不点歌不科学，点首什么好呢？昨天晚上呢想听突然的自我，没有。那今天呢想换首歌。感情里的两个人呢，付出越多，爱的越多，用情越深的那一方呢就会有点被动。爱的路上且行且珍惜，你不是明明已经都有老公，这相亲相爱很多年，怎么还谈着被动不被动？好好的啊，好好的享受当下的幸福很重要。雪玲儿今天排在第二楼第二位，恭喜你和大周周同学的第三名。今年呢堂妹高考，这零年后心态就是不一样啊。我山东人啊，你是哪里人？我山东人，山东的啊。老乡儿，你看看小姑娘的成绩发挥很正常，看一下我们的聊天记录吧啊。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不要扎堆儿，只要不在省内，大胆报就行啊，这志愿的问题啊。行啊，反正我又能安心的玩两天了。嗯，心累，心的密块出来了。嗯，就是你想说他这个零零后的这个堂妹心很大就对了，是吧？你想送给他什么歌曲呢？刚好呢碰到了我们的麦同学，超级话题正在庆祝一周年哈，一并的把这个祝福送给他，也希望他可以填好一个，报好一个特别令全家人都非常满意的这个志愿，对不对？像我呢上大学的时候，哎呀，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志愿不志愿填写啊，因为我那个时候上大学考大学的时候呢，有这个第一批志愿，对吧？第二志愿、第一志愿，然后呢好巧不巧，我本人呢是这个音乐类的这个大学，所以呢我会在这个第一志愿之前呢有一个提前批，就提前志愿啊，殊不知道呢提前批呢就已经把我录取了，所以呢没有什么第一第二的选择，我被人提前了。对，生活中啊，包括呢在青春的记忆当中，在青春的路上，总会呢遇到很多很多的让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有的时候呢会短暂的来看当做一种小小的惊吓怕怕的感觉，但是你后来会发现好像呢一切都有定数，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22:13，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正在 on air 放送中。昨天晚上呢第29届了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在小巨蛋举行，在最受瞩目的最佳男国语这个男歌手啊当中的角逐这个过程当中，我今天舌头怎么回事？昨天也在节目当中现场直播的时候为大家来揭晓了陈奕迅、徐佳莹呢胜出，成为了所谓的金曲的歌王歌后哈。那被大家看好的呼声很高的林俊杰、张惠妹呢都无缘大奖。其实本来来说呢 JJ 和张惠妹的胜算是很大的，凭借这个伟大的渺小啊，林俊杰这样的专辑得到6项的提名，也入围了年度的专辑、年度的歌曲、最佳国语专辑、最佳作曲人好、最佳专辑制作人，还和陈奕迅、宋念宇、李玖哲、许书豪角逐最佳国语男歌手。但最后呢竟与奖项无缘，阿妹也是哦，颇令人吃惊，大吃一惊。 先打麦克风， 先满足一下今天的沙发获得者点播曲。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微微傻傻将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相逢，等不完 守候，烛火尽有此生，又何用再从头。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紧紧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以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再从头。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林志玲。 好了，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抢到沙发的这位同学呢，满足了你的点歌心愿，同时呢也开放一下，来阅读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你听麦同学的美好生活趣事啊，看到了你的微博。他说呢，要收听麦节目的方式呢，其实多了去了，要做到随时随地365度无死角的与老麦麦。我是有多老 啊？ 我每天照镜子，你知道我都是被自己的青春气息所照醒，对不对？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与年轻的样麦麦电波。约会一个方式怎么够呢？在家收听节目的话呢，同步无延时的就是用这个机顶盒，用电视机顶盒来收听我们节目呀。窝在沙发里用电视听广播，真的是没谁了。一边收听一边手机呢不停的怼怼主播点点歌，或是在群里和小伙伴们吐槽一下麦总裁。幸福的周末时光就这么一周一周的过完了。坐累了啊，躺着听节目，或是呢骑车上班路上想听回放，就来一个广播的软件来帮忙，看到没？播放软件我的背俩呀，把这个图片这个晒了出来啊！都说我怕一个不靠谱。工作思考问题呢，不想被外界打扰的时候呢，我喜欢通过公众号进入来回听我们节目啊，因为这样的手机被广播霸占，舍不得去动它。这样的方式呢，有助于摆脱手机依赖。没错哈、哦，有这个手机综合症的你们可以学习一下。开车的时候当然会用车载的收音机来收听麦同学的节目啦。最早认识麦麦就是通过他，好像呢认识你们很久了。新岛真的算是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但是呢我也不用老朋友，我们的死忠粉，我们的经典款，好吧。猜你也想象得到，收听方式很多种，不知道有没有让麦同学感受到一丝丝的小小的惊吓呢？完全没有，都在我的这个预料当中啊。作为一个资深限量的闪耀的听众，不就是应该如此吗？说一说你收听麦同学节目这么多年有趣的故事，刚好参与一下我们新浪微博麦同学超级话题一周年庆生活动，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就可以参与咯。刚刚提到呢，与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无缘的 JJ 林俊杰哈、我们今天晚上不妨呢就伴随着他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来想想呢曾经美好的夏天故事。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人 越劝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 真的是充满了很多很多回忆的字眼。这个夏天对于你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要不要跟我们在节目当中赶快分享一下属于你的，属于我们一起可以呢来聆听和感受的美好夏天，在新浪微博报道一下，或是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的全拼，麦家族，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直播中。 天哪，麦克风， 哪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最危险的科目，最现实的疏忽。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内地影视大盘破2亿元，但仍比上周端午假期单日3亿元的成绩相差1亿。上映第二周的《侏罗纪世界二》以9202万的成绩依然牢牢占据内地票房榜的首位，目前该片累计票房已达12.45亿。迪士尼皮克斯动画《超人总动员二》周六拿下5874万元，排名第二，累计票房8997万元。李易峰主演的《动物世界》在部分影院点映，收获1931万元，排名第三。该片讲述男主郑开思因被朋友欺骗而背上数百万的债务，面对重病的母亲和痴心等待的青梅竹马刘青，他决定登上命运号游轮改写命运，却深陷一场依靠本能生存的亡命游戏的故事。影片将于下周五6月29号正式上映。近日由郭大雷执导，郝蕾、刘帅良、韩延博等人主演的喜剧电影《监狱犬计划》和观众见面了。很多喜欢开心麻花的观众都能听出来，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大多都来自驴得水。不过当年驴得水讲述的是好人变坏，而这部电影讲的是坏人变好。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照在了你的脸上，我坐在你的身旁，和你一起大声地唱。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未来不知在何方。现在当我想起你，总会想起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轻轻地映在你的脸庞和我的心上。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最后都变成我的忧伤和你不愿意相信的过往。 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 天的月光，最后都变成我的忧伤和你不愿意想起的过往。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轻轻地印在你的脸庞和我的心上。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最后都变成我的忧伤和你不愿意想起的过往，最后都变成我的忧伤和你不愿意想起的过往。 香水百合尾号8753的朋友不太会弄我们的这个麦家族的超级话题，麦同学的超级话题，把我说晕了。他说明天呢我科二考试，希望可以祝福一下他考试顺利通过。嗯，给你加油咯，使用超级话题哟。 岁月呀，映照着脚丫，一寸寸一遍遍亲吻落花，泥沙挣扎浸湿了眼角，刹那我这眼泪分不清啊。爱情不止玫瑰花，还有不安的惩罚，快乐啊误解啊，随着时间都会增加，退烧的爱像放下也罢。你给的手法说走到分岔，有无力有疲倦，付出爱的 游戏的鱼121在群里，麦星群三群，今天接老妈回家，现在在路上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送给所有天下美好的漂亮的棒棒的妈妈，谢谢你们。收听麦麦的节目的很多同学呢，除了真的是一些同学们哦，还有很多呢是一些妈妈粉，包括呢在很多年前听节目的小姑娘，如今呢也都慢慢的长成了你知道为人母。 一大流星划过， 连续三首歌都是跟夜晚有关系。 我曾偷偷的 好音乐 仰慕过， 沁入你心， 能容下起的火，谁在意 当下渺小的感受，谁喜欢我，谁靠近我，都不及你眼眸。不想你拯救心中，不知道你也会偶尔难受，只觉得慢听不懂，也许不能够四周到了，但我会飞向你的心。

是病者，没有药互相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别再找日子麻烦，再费劲改变，那也不是改善。两人分的孤单更让人难堪，心里有事说不出来。再怕我受伤害，心里占用在这未免太见外，那么懂你所以等待，你说一声我就走开。着病着，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 来自拉拉许佳莹，她的第五张的音乐专辑由陈建奇担任制作人，收录了很多歌曲，言不由衷、灰色到此为止，以及刚刚听到的这首心理学啊。同时你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恭喜一下许佳莹，获得了在昨天晚上刚刚揭晓的小许蛋举办的金曲奖第29届的歌后封侯了。说到呢跟徐佳莹的这个小小的缘分还真的可以聊两句。因为在她第一次来到北京也是她第一次呢做这个音乐的专辑的发布会，当时还是非常青春活力年幼的我为她去做的这个发布会。而且呢有一个小故事，好像可以上每一个节目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徐佳莹呢当然是在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独家首度公开徐佳莹第一次来北京呢举办这个发布会，然后呢唱片公司邀请我说，请问麦同学可不可以来帮我们主持，然后呢就很希望可以合作，然后刚好呢我就觉得 是个新人的哈，而且听到他的声音会觉得很有魅力。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上任何的综艺，就只是由一个小护士的身份在台湾参加了选秀节目，想在内地有一些音乐作品的这个表现和这个出发啊。然后呢，来到了北京之后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整个一箱的发布会要用的一些造型的衣服啊等等啊，包括呢在北京要逗留，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把他自己所有的衣服行李箱都丢了个精光，就是在机场消失了，行李箱消失了。于是呢那一天啊，可以翻到了我们有这个听众朋友发给我的这个当时的照片，看到了徐佳莹穿的是非常非常的随性，然后我本人呢穿的还蛮隆重的，戴了个帽子啊，很多年前的故事了哈。总之呢恭喜一下徐佳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这是来自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当中的点播，手写的从前。 我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才会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心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枫红染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吉他写笔在肩上，跟多年前一样，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爱记得 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

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看着我，也告诉我，你的心依旧燃烧着。 越长大越孤单，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希望大家永远的都可以保持一颗童心，保持一颗最初的初心，去面对生活，面对工作日，面对周末的时光，你会发现幸福感会更多一些。 Running like the wind, thoughts can't come undone. Dancing behind masks, just subtle pantomime. But images reveal whatever. 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 我倔强不挽留，你泪也没有流，我把你笑容剥夺，灼伤温暖都是我。我固执过了头，没遮过你感受，颠覆了平静生活，却没换来好结果。 至少你爱爱白雪中，说只有一丝的暖风。 若你对我脸红，呼一口气多久浓？ 如今我失去你影踪，黑夜我要为谁相拥？ 方向只能遵从，依然散着光的梦。 I search the universe， 非要找寻回你不可。季节重复轮回，不放弃也不放飞。回忆被尘封了，伤口依旧都流淌着。我天忘了我是谁，仍记得你的美。 让我从没来过。 几次心碎就喊停， 给我指引，当天透明，一发现你的心曲，我就叫你飞行。 为这重新有色彩，全是因为爱。 刚才看到了有位同学在麦家族麦 home 点歌贴当中跟我们互动说，一说到周末啊，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想到了一个蛮久远的8年之前的。他说呢，我主持过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3点的一个节目，叫974活力点唱 K 歌榜， K 的最帅，点中最新，我是 DJ 麦，在全北京，在你的城市各大 KTV 为你蹲点献报。哎呦，8年前的节目你还记得，谢谢你啊周周。

好了，麦麦的周末现场在23:55，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不要忘记在每个周末夜，周末呢两天的时间里都会由我来陪伴大家，在周六晚上的9点，周日晚上的10点，9点到12点，10点到12点，我们的两三小时跟大家在空中过周末。哎呀，时间过得很快，要再次跟大家相见应该是在下周六晚上的9点了，不要忘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那祝大家晚安，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呢，同样、哦、我们送出呢在麦家族麦后的点歌这样的一个点播曲，也祝大家好梦晚安咯。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眼下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